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老钟见海丽只是微笑，到底还是觉察出什么了。怎么，小海啊，你对我的印象不好？ 没有没有，我就是觉得 啊，觉得咱俩不合适，看不上我是吧？ 哼，确实有点不合适。 哪儿不合适了啊？我怎么就没觉出来呢？哎，我挺喜欢你的啊，可是你也没有理由不喜欢我呀。 海丽差点没惊掉下巴，这可真不像一个本该成熟稳重的中年人说的话。他想发火，又不得不顾及对方的脸面，便强压着一声不吭。 老钟见海丽不说话更来劲了，那个小海啊，你是不是对自己不够了解呀？ 什么？ 你看啊，咱俩这情况啊都是一样的啊，都是离异，但是在婚恋市场上，我呢明显那是比你占优势的。哎，别的不说啊，就两点。第一啊，我有稳定的工作啊，是体制内的，你呢个体户。第二个嘛，我是男人，你是女人，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嘛。啊，当然你还没有到四十，不过这个岁月可是不饶人的啊。 谢谢你的提醒。 不过吧，我还是愿意给你个重新认识我的机会啊。 什么？ 我知道一个地方，那很不错的，我们可以到那边喝茶呀，聊天啊。啊， 算了算了，时间已经不早了。 老钟跟没有听到海丽的话似的，他自顾自地说着：“哎，我有一个朋友啊，新开了一个酒店，情趣酒店。” 我没听错吧，钟先生？喝茶谈天，去酒店？ 别装了，小海，你都是离过婚的人了，还不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吗？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还真不懂。 装吧，你继续装。我问你，你离婚之后就不想？世人都有需求，男女之间嘛，最简单的相互了解的方式不就是那什么吗？老钟交叠着双手做了一个不堪入目的手势。 钟先生，你不觉得自己说的话很过分吗？ 老钟也站了起来，一把抓住了海丽的胳膊。好了好了啊，大家不要戴着面具做人了，有需求又不丢人。 请你放手。 不错，这股子劲儿我挺喜欢。老钟的话音刚落，就觉得自己的肩膀上搭上了一只大手。你放给他。 海丽一抬头，看到了老八。 老八比老钟足足高出了两个头，老钟瞬间就怂了。老钟磕磕巴巴地说：“你滚！”菲斯特要不是同学的餐厅，老八早就动手了。老钟生怕自己吃亏，恨恨地看了海丽一眼，夹着包走了。 海丽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老八，诧异之后又有些尴尬。海丽掩饰着自己的尴尬，怒对老八：“你怎么在这儿？” 陆泽西送潘瑜下楼，两个人一起走出了小区，到街边等车。 要不你陪我走几步呗，前面不远处就有一个公交车站。 公交车？ 怎么很奇怪啊，我刚才就是坐公交车过来的。 海丽和老八也在街上走着，不同的是，陆泽西和潘瑜是肩并肩，而这两个人则是海丽气冲冲地走在前面，老八跟在后面。老八说：“走吧啊，我车就停在那边，我送你回去啊。”“ 不用，我自己开车了。” 那你车呢？ 我车。海丽真是气糊涂了。哎呀， 我车在新天地的地下车库停着呢。 不是，你看，这不是还得走回头路吗？ 你别跟着我了，我去开车。 我那车也停那儿呢，我也得走过去。这不叫跟着你，啊，这顶多就是同路。 海丽无奈，掉了头往回走，老八亦步亦趋。 天色阴冷，寒风袭来，南方的冷是刺骨的。鲁泽西不禁拉紧了身上的羽绒服，再看潘宇，他只穿了一件薄薄的呢子大衣。鲁泽西脱下了羽绒服，把衣服递给了他，啊，穿上，冷啊。 嗯。潘宇轻声回应，接过大衣穿上，极为自然。 要不打个车吧，这大冷天的，就别坐什么公交车了。 没事儿。哎，对了，你很久没坐过公交车了吧？公交车其实挺好的，很方便。哎，对了，我还听说某城马上要修地铁了，往后这出行越来越方便了。 好，公交车挺好的。陆泽西没有想到潘瑜的嘴里会说出这样的话。自从潘瑜跟了田凯，怕是他从来没有坐公交车了吧？ 还记得吧？我们以前总挤公交，没座位的时候，你就挡在我身后护着我。 潘瑜啊，这过去的呢，都已经过去了啊。我觉得咱们都应该往前看。 真的能过去吗？我也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过不去。回苏州的时候，我本以为我能够想明白了，我想做一个全新的潘宇。可是过去早就给我打上了标签，我是一个离过两次婚的女人。第一次是因为爱慕虚荣，贪图富贵；第二次是因为报应，现世报。 别说了， 我会往前走的。只是呢，我必须背着我的过去，因为那些标签我是撕不掉的。老陆，你的同样你也撕不掉。 陆泽西站住了。 老陆，我们都应该正视自己了，而过去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对吧？ 我懂你说的话了。 哼。潘宇微笑。这边海丽一个转身，差点和老八撞了个满怀。 老八愣了一下，坏笑着说：“哎，我可没想占你便宜啊。” 八有根，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我不想怎么样啊，我跟你一样，就是回车库取车呀。 我是说，你像只苍蝇一样盯着我，每天来旧时光。我出来吃个饭，你都阴魂不散，你想干什么呀你？ 我还以为你无所谓呢。 我当然无所谓了。 我每天到旧时光是照顾你的生意，我怎么也算是常客了吧？啊，你怎么对我这态度啊？啊，还有今天啊，要不是我，那个猥琐男还不定要对你做什么呢。哎，你这倒好啊，连个谢谢都没有。 那我谢谢你了，很感谢。现在请你离我至少，啊，五米开外。我们各走各的。 行，你让我走可以，不过啊，我得先跟你聊聊。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聊的？ 有，太有了。 八有根，我发现你现在变了，变得油腔滑调了。 瞧你这话说的。八有根一指不远处的一个面馆说：“那这样啊，你请我吃碗面吧。” 嗯，海丽瞪大眼睛。 我这都英雄救美了，我就这个行为还不值一碗面呢。我告诉你啊，今天呢，从早晨到现在，我可是粒米未进的啊。 海丽没说话，走到了面馆，老八屁颠屁颠的跟了过去。 热气腾腾的面条端了上来，老八呢不急着吃，而是指着面条说：“海丽啊，咱俩第一回见面，吃就是面条，对不对？” 海丽愣了一下。 俺跟我说呀，我应该放下过去，就当以前都不认识你，重新开始追求你。 哎，可是海丽啊，有些东西我真的放。 哎，安安。 啊，那个童安安。 谁？ 不是，就是以前跟我合租那小姑娘，啊，现在就是我的那个，就算是感情顾问吧。 你还有顾问？ 嘿，行行，你总算笑了。好，我还以为你现在不会笑了呢。你， 海丽敛起了笑容。不是吃面吗？你到底吃不吃啊？不吃就走。 不吃，吃，当然要吃啊。一碗牛肉面被老八一扫而光，连汤都没有剩下。吃完了，他看向了海丽。 怎么？看什么看啊？没吃饱啊？ 没有，饱了饱了。我最近从来没这么踏实的吃过饭。 见老八满嘴油光，海丽推过桌上的餐巾纸，擦擦擦擦。 哎，擦擦擦擦。哎， 聊也聊了，吃也吃了，该走了吧？ 不是，哎，你看啊，我这光顾着吃饭了，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海丽，你什么？我问你啊。那以后咱们俩是朋友不啊？ 海丽没有吱声。 做不成朋友也没关系啊，你别把我当空气行吗？ 你阴魂不散的，我怎么把你当空气啊？哼。海丽说完站起来便走。 老八愣了一下，赶紧跟了出去。 转眼农历新年将至，陆泽西回到了西亚，默默离开了某城，潘瑜和他朋友代理的化妆品品牌入驻了新天地。只是他那位朋友是个不操心的，只负责前期投入，一多半的事全是由潘瑜张罗。陆泽西实在看不过去，不顾潘瑜反对，给他的孩子请了个保姆。潘瑜自是感念，很想和陆泽西再往前迈一步，可是看陆泽西那样，只当潘瑜是他的朋友，并没有别的念头。 老八和海丽的关系也没有那么僵了，至少海丽不再把老八当成空气了。童安安上了几节摄影课，开始有模有样的在直播间里教宅男们怎么用单反。的煞有其事的，大概是受了老八的启发，他还不时地当起了宅男们的情感顾问。这个有胸有颜又有脑的女主播，在某城当地啊，就这么火起来了。 百城岿然不动，静静等待着方志远做出他的选择。而我们优柔寡断的方志远，还没有真正找到解开生活谜题的答案。周宁静沉冤得雪，大概是为了证明自己，更是没日没夜的加班。相比之下，麦克倒是有些堕怠了。这两个人默契地保持着距离，再也没有单独吃过饭。 明航把旧时光咖啡馆盘给了海丽之后，就再也没有到过这个咖啡馆，但极其刻意地和他保持着距离。父亲明远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老人清醒的时候告诉过儿子，他只希望安然离世，不愿意跟上刑似的全身插满了管子。明航终于妥协了，他将父亲转送至临终关怀病房，时刻陪伴着他。至于毛俊和胡谷月，还是三天两头上演着床头打架床尾和的戏码。胡谷月又要上班，又沉在准妈妈的各种焦虑中不能自拔，哪有闲心管毛俊花店的事呢？本来嘛，开花店一半是为了圆老婆的梦，一半呢是想创业，可这个梦已经碎了一半了。毛俊呢，就也没有以前那么积极了。刚开始呢，毛俊还每天一大早都去花市进花，拼命地学习着如何处理花的材料啊、插花啊这些技能。这还不算他跑出去送花，看着呢也像那么回事。 可是他一旦失去了积极性，每件事情做起来就都像是在为难自己了。胡谷月呢，非但不理会，还总抱怨毛俊不拿钱回家。毛俊何尝不想挣钱呢？但是能挣得到吗？这两天两口子又因为这个事情吵开了。 本来毛俊还想送胡谷月去学校的，胡谷月拎了包自顾自地走了。如今胡谷月肚子大了，行动不是很方便，自然不能开车，在楼下碰到陆泽熙，好说歹说才答应让陆泽熙送。到了学校，经过传达室，被门卫叫住了。 胡老师啊，这有你的东西。 我的东西？快递呀？ 不是快递，是你亲戚送来的，好大一箱子。 胡谷月自是诧异，进去一看，果然好大一个箱子，便要了剪刀拆开看看。整整一箱子，全都是他即将要用到的婴儿奶粉、婴儿衣服等等，甚至还有个备产包。师傅，送东西来的人长什么样啊？ 一男的，20出头，啊，开辆豪车，啊，好像是奔驰吧。 是不是皮肤黑黑的？ 对对。 这哪是胡谷月的什么朋友啊？送东西的那个人怕是陈华美的司机。啊，师傅，那这箱东西先放在您这儿吧。小两口自从宣布和陈华美正式分家，毛俊和胡谷月3不50互表忠心，都发过誓绝不妥协。他要是把这些东西拿回来，那毛俊肯定要和胡谷月撕啊。 那个不合适吧，胡老师，您看我这地方本来就挤啊，你再放这么个大箱子。 胡谷月尴尬，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老爸，让他先把东西拉回家。不知怎么，这些天胡谷月的内心一直惴惴不安，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他万没有想到，陈华美还在关注并且关心着他们小两口的生活。鬼使神差的，到了下午，胡谷月竟主动拨通了陈华美的电话，邀请他出来吃饭。陈华美好像一点也不惊讶，犹豫了一下便答应了。 在一个高档餐厅里边，胡谷月和陈华美对坐着。陈华美看起来气色极好，甚至还纹了个韩式的半永久的雾眉，头发呢也是新做的，顶着短短的卷发。再定睛看，老太太连一直没舍得戴的钻石项链也挂出来了。 妈，胡谷月看着陈华美，这声妈叫的有些生涩。陈华美笑了笑，嘿嘿，怎么想起来请我吃饭呢？主要是想谢谢你。妈，你送的东西我都收到了。哦，收到了，挺好挺好。你不用谢我，这是给我孙子的。妈，那你点菜吧，随便点。胡谷月一边说着，一边推过了菜单。什么？随便点？哟，你们俩发达了，我怎么没听说呀？胡谷月一时语塞。陈华美又说，据我推断，你们俩自己都快吃不上饭了吧，还请我吃？哼，算了算了，妈，吃个饭不至于。陈华美拿起菜单翻了一下，点个2菜1汤，我买单。妈，还是我来吧。不是我抠啊，这里的菜又贵又难吃，只是卖个样子，花里胡哨的，一点都不实际。我说了我请啊，用不着。胡谷月不想再抗争，毕竟自己只想表达一下谢意，既然婆婆丝毫不领情，她又有什么办法呢？ 婆婆本来就是一个说一不二的老太太。饭菜上来，胡谷月心不在焉地吃着，他甚至有些后悔。陈华美的眼睛够毒的。怎么，后悔了？啊，我胡谷月打着哈哈。后悔请我吃饭了？ 嗯，没有没有，怎么会呢？ 怎么样啊，二人世界和你想的一样幸福吗？陈华美看着儿媳妇，胡谷月没有吱声。嗯，看来啊，全都被我猜中了。实话跟你说吧，我早就想到了，你和毛俊那都是被宠大的，你们俩单独过，且得磨合呢。这段时间没少麻烦你妈吧？胡谷月彻底认输。 嗯， 前几天我在超市碰着你妈了，她呀嘴上说没什么，可是我问了几句就知道这段时间全是你妈在替你们操心。我还听说你们那花店也不挣钱，你妈没少给你们俩贴补，是不是啊？ 哎呀，我妈怎么什么都说呀？ 你妈那也是一肚子苦水没地方倒啊。 妈，我们俩能够克服。 你们当然要克服啊，不能克服也得克服啊。为什么？因为当初是你们俩自己非要跟我闹，非要搬出去的。我劝过你们，你们不听啊。后来呢，我也想明白了，我也想开了，随便啊，随便你们俩，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就一点，不能亏待我的孙子，所以我才给你送了那箱东西。胡谷月现在特别容易被感动，哪听得了这个呀？瞬时眼圈就发红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我快忘了。 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我还怕他管我要钱呢。哼，不会的，妈，钱的事儿我们自己能够应付。月月，毛俊是我的儿子，我还不了解他吗？他呀，哎呀，算了算了，我都不想说他了。我问你，那家花店，毛俊真的在好好经营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我也没管他。你也没管他？你这心可真够大的。月月，你和毛俊可真……哎呀，是你妈说的对，她说你们俩呀都没吃过苦，哪知道挣钱的艰辛呢？特别是毛俊，你以为我以前愿意管他呀？就是因为我太了解他了，这才不愿意放权给他。他的事儿啊，我样样都要过问，都要插手。不是我夸张，要不是我管着，那毛俊比现在还不如呢。妈，你的意思是，我得管他？这不是废话吗？可是我说过他也不听啊。陈华美笑了，他不听，妈教你几招。胡谷月得了陈华美的教子心得，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陈华美说的这一套，自己和毛俊又不是没有领教过，要是让他按照陈华美说的去对付毛俊，毛俊还不分分钟翻脸呢？婆婆，这不是在存心找茬吗？破坏他们的夫妻关系。和婆婆作别之后，胡谷月就再没有把她的话当一回事。她只后悔自己一时被感动，莫名其妙地请了婆婆这顿饭。幸好最后她争着抢着把饭钱给付了。不过婆婆的改变还真的挺让胡谷月诧异的。原先她还以为这次见了面，婆婆会要求他们回家住呢。但是婆婆那句“那家花店，毛俊真的在好好经营吗？”还是一下子击中了胡谷月。算起来，花店开业到现在，胡谷月去花店的次数屈指可数。毛俊到底是怎么经营的？为什么一直都没有进账？这些问题，胡谷月真的没有好好的思考过。其实他也抱怨过，他也生气过，但是说到底，还是不够重视，还是没有把这件事放到桌面上来说。也许是时候该跟毛俊谈谈花店的问题了，严肃客观的那种谈话。 这天，毛俊并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先到的陆泽熙的家里。默默走后，将西亚总经理的交椅交给了一个叫王志峰的。这个王志峰50岁出头，看着敦厚，却是个十足的笑里藏刀，动辄拿医院规定说事，得罪了不少的人，包括陆泽熙。陆泽熙不想跟他交锋，无奈西亚的其他员工不干了，有几个医生还闹起了罢工。陆泽熙安抚众人之余，不免神伤，用脚趾头都能够想得出来，默默弄这个货来医院，就是为了恶心他陆泽熙的。哈，女人呢，真是翻脸比翻书还要快，半点情面都不肯留给他陆泽熙。陆泽熙刚开了一瓶好酒，老八和方志远就前后脚的回来了。老八闻着味儿就凑过来了，哎，又开什么好酒了啊？鲁泽西捂住了自己的酒，哎，住的我不说了啊，哎，吃我的喝我的，你们俩可真够好意思的啊。方志远叹了口气，颓然坐下了。鲁泽西看了方志远一眼，转对老八说，嗯，志远这是怎么了？老八摇摇头，嘿，别提了，被卖了呗。 三个男人一边喝着一边聊着天儿，但是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就打电话让毛俊带点吃的。毛俊一见门看到有酒，哪儿还抬得动腿呀？原来方志远这段时间一直不太顺心，本来谈得差不多的几个客户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和另外一家公司合作了。这家公司原先一直是做新能源的，今年下属的子公司也开始承接餐饮油烟净化设备的安装业务。他们呢，原先一直是小打小闹，没占多少市场份额，方志远根本就没把这家公司当作竞争的对手。可是现在呢，对方一而再再而三的截胡，他就不得不长个心眼了。他安排叶峰去查，叶峰也给不出个结果，一问三不知的。结果今天百城那边给了他一个确切的消息，说这些客户啊，这分明是方志远公司的人送给那家公司的。熟悉客户的资料，还有胆量下黑手的，除了叶峰还有谁呢？方志远差点气得要撞墙。叶峰会背叛自己，这是他怎么也想不通的。当初放弃通信公司的高薪过来跟他并肩创业的，不正是叶峰吗？公司步入正轨之后，他给叶峰股份，还任命他为常务副总，可以说叶峰是他最信任的伙伴呢。他想起了周宁静的提醒，让他小心叶峰，如今想起到底是旁观者清啊，自己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可是眼下方志远的手里又没有证据，即便有了证据，又该怎么处理叶峰呢？且不说现在叶峰的业务能力是公司最强的，就说底下这些员工哪个不是经他的手招聘过来的呢？在公司里叶峰是很得人心的，搞不好啊，在员工的心目中叶峰的地位比他方志远还要高。叶峰年轻有亲和力，平时呢，方志远没少当着员工的面表现出对叶峰的赞赏，他能不受欢迎吗？养虎为患呢。可是一开始方志远怎么知道叶峰他是只猛虎呢？陆子熙说，志远，这镇海集团到底给叶峰什么好处了？方志远摇摇头，具体的情况啊，我现在也没有摸清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干这事情的人是叶峰。不是，谁告诉你的呀？百城。百城？鲁泽西不免诧异。老爸连忙说，哎，志远，志远，你跟这百城这好不容易撇清关系啊，可千万不能。知道知道。方志远敷衍着，这不还是同学，还是朋友们，难道这辈子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好了，鲁泽西调侃着说，现在就先别提百城了，哼，这叶峰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志远呐，你可是欠了一屁股风流债呀！啊，我估摸着叶峰这个丫头，那对你是因爱生恨，才会下这种狠手。幸好发现的及时啊，不然你这公司可就全完了。方志远就又说起了和山庄在百城的偶遇，叶峰是如何对百城无礼，还有叶峰怂恿小王盗取周宁静的邮件等等事件。毛俊喝着酒，听的是津津有味，哪还能想到回家呢？要不是胡古月敲门进来了，毛俊差点啊都忘记了他的家在对面，而他的老婆正等着他回家吃饭呢。 一进家门，胡古月便黑着一张脸，只是伸着手说，把花店的账本给我瞧瞧。 什么 账本啊？ 真好笑。你开店 难道没有账本？ 毛俊挠着脑袋说，有是有啊，不过在店里呢嘛，我也不随身带着。 那你现在带我去店里，我要看看账本。 现在？ 嗯。 月，你开什么国际玩笑，这几点了这个？ 还不到十点呢，早着呢。 明天吧，明天我再带你去。 不行，我现在就得去。你要不想去也可以，那你把花店的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取。 毛俊磨不过胡谷月，只好带他去了。 花店的卷闸门一打开，胡谷月就惊着了。店内一片凌乱，地上全是一些包装纸、花的残枝等等。那些本该妥善保管的花儿也全都了无生气。 你，毛俊，你这要是气死我呀！ 不是，我不跟你说了吗？别来别来的，你自己非要来呀、啊！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收拾呢吗？你以为啊，开花店那么容易啊？我就一人一双手，哪儿忙得过来呀、啊？我说要请人，你非拦着吗？你说请人有一笔开支什么的， 就这么个小花店还用请人呢？毛俊，你惭愧不惭愧啊？毛俊，账本呢？ 毛俊到收银台的抽屉里胡乱地翻着，半天摸出了账本。 胡谷月夺过来看了两眼，差点没晕过去。这哪像个账本啊，分明是毛俊的涂鸦手册呀。 哼，关门，走人。 走？回家呀？啊？ 回什么家呀？去隔壁咖啡馆，我要和你谈谈。今天要是谈不出一二三四来，我们俩谁也别回家。 胡谷月这段时间胡搅蛮缠居多，大多都是无事生非。可是今天呢，确确实实是毛俊自己有错在先。一个是光顾着跟哥们儿们那儿喝酒，没有及时回家；再一个就是花店的惨状被胡谷月给发现了。 到了旧时光，海丽见胡谷月一脸怒气，少不了询问和安慰。其实，毛俊开花店这件事儿，在海丽看来，本来就像个童话。别人不知道，海丽就在毛俊的隔壁。他还能不知道吗？为了照顾毛俊的生意，海丽隔三差五就以咖啡馆的名义问他订花。刚开始花还挺好，挺新鲜的，没过几天什么烂花、破花、库存的花都来了，他又不好说什么，只好照单全收。心下暗想，哎呀，毛俊就这样做生意，那还不得迟早关门大吉呀、啊？ 毛俊只辩解说：“花店这样不是没原因呢。他也确实有难处啊。在他看来，自己的主要问题还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胡谷月接嘴：“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懒，没有责任，没有担当。” 海丽在一旁劝慰着。哎，月月，有什么话好好说啊，别动怒。 哎，我本来也不想说他，可他这个人不管不行啊。 在海丽的眼里，胡谷月一直活得像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她忽然要开始管起毛俊了，这倒挺让人惊讶的。说到底，这是他们小两口的事，海丽便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让他们俩自己谈。 见海丽走了，毛俊拽着胡谷月的手说：“月月，咱们有什么事不能回家说吗？走走走，咱们回家说去啊。”“ 怎么了？你也觉得丢人了？”“ 不是，这毕竟是家事嘛，走啊。”“ 家事？说得好，你还知道咱们俩有个家呀，毛俊。”你看看我的肚子，你马上就是当爹的人了，可是你这个样子。 我哪样了？我觉得自己挺好的呀。花店这边现在确实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不正想办法呢吗？不是月月，你今天这怎么了？ 你以前不是说这花店我打理就行了吗？你懒得管，你说好不管的吗？你怎么又 我要是再不管，你就要上天了你。 哎，我说月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变成怎么样了？ 你变得特爱管我了，还总爱瞎管。 谁瞎管了？我是你老婆，难道这家花店我就没有权利过问吗？ 有有有有有。 胡谷月继续说着，我变了，我变了，那也是被逼的。毛娟，你别吊儿郎当的，我听你妈那意思，她还等着看咱们俩的笑话呢。 我妈？你见过我妈了？ 胡谷月一下子慌乱起来，见陈花美的事可千万不能让毛俊知道。 没有啊，我怎么会见你妈呀？是我妈在超市遇到过你妈，她跟我妈说的，她说咱俩这日子肯定过不好，她等着看笑话什么的。 哼，她笑话咱们，我还笑话她呢。月，你放心吧，明天啊，明天我就开始重整山河，我非把这个花店经营好不可，我就让他看看，离开他，离开这个家，没有家里的钱，我毛俊照样能给老婆孩子最好的生活。 我也不要什么最好的生活，钱够用就行。其实我就是希望你能有点上进心，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你看啊，刚开花店的时候你还挺热情，也挺上心的，每天起早贪黑，我看着你那样吧，我特别欣慰。 欣慰？我怎么没瞧出来呀？哎，月月，自从咱俩搬出来呀，你就一直对我怎么不冷不热的，你还老是挑三挑四的，说实话啊，我都没什么信心了。 我这不是快要当妈了，我这是焦虑吗？ 产前抑郁了？ 没那么严重，多少也有点儿。 哟，那你干嘛不跟我说呀？ 我以为你能看出来呢。 不是，月月，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看得出来呀？我 胡谷月无奈的一笑，哼，谈恋爱那会儿咱俩出去逛街，我什么都不用说，你就能够看得出来我是渴了还是饿了。 嗯，你还好意思说那会儿呢？那会儿你也不这么对我呀，你说话从来都是柔声细语的，那叫一软萌，现在呢跟换了个人似的。 哎，那会儿谁能想到我们俩也要为柴米油盐犯愁啊。 哎，也难怪我妈看不起咱们俩，有时候吧我也后悔。 后悔？你后悔搬出来了？ 那倒没有，我后悔把自己弄成个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会的废物了，我说过我要好好的照顾你，可我现在月月，我老觉得我有心无力呀，是我没本事。我 你别这么说，我相信你，真的 真的。 嗯，胡谷月重重的点头，两口子又和好了。海丽远远的看着，见胡谷月和毛俊你一口我一口的吃着一杯冰激凌，自言自语道，嗨，还真是一对冤家。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 87.6。